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九章，伏地魔的仆人，第五十三集。 赫敏尖叫起来，布莱克一跃而起，哈利好像突然遭受了强烈的电击一样跳起来。 我在打人流底下发现了这个。 斯内普把隐形衣丢到一边，一面仍小心地用魔杖直指卢平的胸膛。 很有用的，波特，我要谢谢你。 斯内普有点气喘，但一脸抑制不住的得意。 诸位也许在想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在这里？ 他说，眼睛闪闪发光。 哼，我去了你的办公室，卢平。你今晚忘记喝药了，所以我带了一杯去，很幸运我这么做了。对我来说很幸运。你桌上放着一张地图，一目了然。我看到你沿着这条通道过来，然后就没影了。西弗勒斯， 卢平想说话，但斯内普阻止了他。 我一再对校长说，你在帮你的老朋友布莱克潜入城堡，卢平，眼前便是证据。连我都没想到，你还敢用这个老地方做你的庇护所。西弗勒斯，你误会了。 卢平急切地说。 你没有听全，我可以解释，小天狼星不是来杀哈利的。 今晚阿兹卡班又要多两个囚犯了。 斯内普说，眼里放出狂热的光。 我倒想看看邓布利多的反应。他确信你没有危险，卢平。一个驯服的狼人。 你这傻瓜。 卢平温和地说。 值得为学生时代的过节将一个无辜的人送到阿兹卡班吗？ 砰！斯内普的魔杖尖射出蛇状的细绳，缠住了卢平的嘴、手腕和脚脖子。卢平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布莱克怒吼一声，冲向斯内普，但斯内普用魔杖直指布莱克的眉心。 给我一个理由， 他小声说。 给我一个出手的理由，我发誓我不会手软。 布莱克猛然停住，此刻很难判断哪张脸上的仇恨更多。哈利站在那儿，如同瘫痪了一般，不知该做什么，该相信谁。他望望罗恩和赫敏，罗恩看上去和他一样困惑，仍在努力抓着不停挣扎的斑斑，但赫敏怯怯地朝斯内普走了一步，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： 斯内普教授，听一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害处， 是不是？ 格兰杰小姐，你已经面临休学了。 斯内普厉声说道。 你、波特还有维斯莱擅自外出，并与杀人犯和狼人混迹一处。你一贯多嘴多舌，还不闭嘴？ 可是如果有误会…… 闭嘴！你这愚蠢的丫头！ 斯内普吼道，突然像发了狂。 不要议论自己不懂的东西。 他的魔杖尖射出几个火星，魔杖依然指着布莱克的眉心。赫敏沉默了。 复仇的滋味，多么美妙啊！ 斯内普对布莱克轻声说， 我一直巴望着能让我抓到你。 这次闹笑话的还是你，西弗勒斯！ 布莱克叫道。 只要这男孩把老鼠带回城堡， 他把脑袋朝罗恩一摆， 我就会悄悄跟去。 回城堡？ 斯内普油腔滑调地说， 我想用不着走那么远。我只要一走出这棵柳树，就会招来摄魂怪，他们会很高兴看到你的，布莱克。我想他们会高兴地给你一个小小的吻，布莱克。 布莱克脸上仅存的那点血色消失了。 你必须听我说。 他声音嘶哑地说。 那只老鼠，看看那只老鼠。 但斯内普眼里发出哈利从没见过的疯狂的光芒。他似乎丧失了理智。 走吧，全部出去。 说着他打了个响指，绑卢平的绳头就飞到了他手中。 我拖着这个狼人，也许摄魂怪也会给他一个吻。 哈利下意识地三步跨过房间，堵住了门口。 让开波特，你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 斯内普吼道。 要不是我来救你， 卢平教授今年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死我， 哈利说。 我好多时间单独跟他在一起学习抵御摄魂怪的办法，如果他要帮助布莱克，那时候为什么不动手？ 别要我去揣摩狼人的心理， 斯内普鄙夷地说。 让开波特， 你真可怜， 哈利嚷道。 就因为他们当年在学校里捉弄过你，你就连听都不听。 住口，不许那样对我说话， 斯内普尖叫道，看上去更加疯狂了。 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波特，我刚刚救了你的命，你应该跪在地上感谢我。其实你活该让他杀死，死得跟你父亲一样，因为太骄傲，不肯承认自己看错了布莱克。让开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让开波特， 哈利瞬间下了决心。在斯内普的脚步跨出之前，哈利已经举起了魔杖。 处理武器， 他喊道。但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，一阵气浪把那扇门震得嘎嘎响。斯内普的身子飞了起来，撞到墙上，然后顺着墙滑到地上，头发里渗出一股鲜血，他昏了过去。哈利回头一看，是罗恩和赫敏同时想到了解除斯内普的武器。斯内普的魔杖在空中高高地画了一道弧线，落到床上的克鲁克山旁边。 你不该那么做， 布莱克看着哈利说。 应该把它留给我。 哈利避开布莱克的目光，他到现在都不能确定自己做的对不对。 我们打了老师，我们打了老师， 赫敏呜咽道，恐惧的眼睛瞪着一动不动的斯内普。 我们要倒霉了， 卢平努力想挣脱绑绳，布莱克迅速俯身为他解开了。卢平直起身子，揉着被勒痛的胳膊。 谢谢你，哈利， 他说。 我还没说相信你呢， 哈利回道。 好吧，我们这就给你一些证明， 卢平说。 你孩子，把彼得交给我，现在。 卢恩把斑斑紧搂在胸口。 得了吧， 他无力地说。 你想说他从阿兹卡班逃出来就是为了抓斑斑？我是说。 他求助地看着哈利和赫敏。 好吧，就算小矮星能变成老鼠，老鼠有成千上万，他关在阿兹卡班怎么知道要抓哪只？ 对呀，小天狼星，这问的有些道理， 卢平说着转向布莱克，微微皱起眉头。 你是怎么知道他在哪儿的？ 布莱克把枯爪般的手伸进袍子里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抹平了举给大家看。那是去年夏天《预言家日报》上登的罗恩一家的照片，蹲在罗恩肩头的正是斑斑。 你怎么弄到的？ 卢平震惊地问。 弗吉， 布莱克说， 去年他来阿兹卡班视察，给了我这张报纸，头版就有彼得，在这个男孩的肩上，我立刻认出了他。我看过他变形多少次了。照片下面的文字说，这男孩要回霍格沃茨，到哈利那儿去。上帝啊， 卢平来回打量着斑斑和报纸上的照片，轻声叫道。 他的前爪怎么了？ 罗恩没好气地问。 少了一根爪子， 布莱克说。 当然， 卢平喃喃地说。 多么简单，多么聪明，他自己砍掉的。 在他变形的前一刻， 布莱克说。 我堵住他之后，他高声大叫，让整条街的人都听到我出卖了莉莉和詹姆。然后，我还没来得及念咒语， 他就用藏在背后的魔杖炸开了街道，杀死了周围20英尺之内的所有人， 然后和其他老鼠一起钻进了阴沟里。 罗恩，你听说没有？ 卢平说， 他们找到的彼得的最大一块残骸就是他的一根手指。 哎呀，斑斑可能跟别的老鼠打过一架什么的，他在我家好多年了。 12年了。 卢平说， 你没有奇怪他怎么能活这么长吗？ 我们照顾得好。 罗恩说， 但是他现在看上去不太好，对不对？ 卢平说， 我猜自从听到小天狼星出来之后，他的体重就一直在下降。 他是害怕那只疯猫。 罗恩朝克鲁克山点点头，那猫还在床上叫着。不对，哈利突然想到，斑斑在遇到克鲁克山之前就病恹恹的了，就是罗恩从埃及回来以后，也就是在布莱克越狱之后。 这只猫没有疯， 布莱克嘶哑地说，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摸了摸克鲁克山毛茸茸的脑袋。 它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猫，它一下子就认出了彼得，见到我时也知道我不是狗。它过了一阵子才信任我，但我终于让他明白了我在找什么，这猫一直在帮我。 你是说？ 赫敏小声问。 他试图把彼得给我带来，可是不行。于是他就偷来了进格兰芬多塔楼的口令，我估计是从哪个男生的床头柜上拿的。 哈利的大脑似乎不堪重负了，这一切太不可思议。可是 但是彼得听到风声跑了。 布莱克用嘶哑的声音说， 这只猫克鲁克山，你们是这么叫它的吗？告诉我彼得在床单上流了血迹，我猜想他是咬伤了自己。哼，又一次装死成功。 这话猛然触动了哈利。 他干嘛要装死？ 他气愤地问。 因为他知道你要来杀他，就像当年杀我父母一样。不是的， 卢平说， 哈利，现在你来结果他了。 是的， 布莱克恶狠狠地看着斑斑说， 我应该让斯内普把你抓走的， 哈利喊道。 哈利， 卢平急忙说， 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们一直以为是小天狼星出卖了你的父母，彼得去追捕他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是彼得出卖了你的父母，是小天狼星去追捕彼得，这不是真的！ 哈利大叫道， 他是他们的保密人，你来之前，他都承认了，他说，是他杀了他们。